我们来再看看受伤板块机制。这种机制呢，基于潜在技术，它是挡带死亡机制的相反机制。当受 TI 随强的送击下，灯潜被 T 界持有的时候，那么即当受 TI 的时间戳大于受 T 界的时间戳的时候，我们允许 TI 挡带，否则的话 TI 就要潜在 T 界持有的送击下，实际上是潜在 T 界持有的送击向上的损，而 T 界回滚。那和上面的例子相同，如果 TI 随强的数据下灯潜被 T 界持有，那么 TI 就要从 T 界潜在数据下 T 界回归。而如果 TK 随强的数据下灯潜被 T 界持有的话，那么允许 TK 进行挡带，这就是受伤挡带机制。